弟兄姊妹平安。每一次嚟到你教会，我都荡失路嘅，唔知点解行亲 number five 转咧，我唔系之前嗰条转，就系、是、之后嗰条转，次都转唔啱，次次都荡失路。结论就系一系就我啲认路认得好渣，或者你哋请我唔够多，可能要请我嚟多啲，讲笑啫。我大学嘅时候好中意去研经，有唔同嘅研经小组。咁我自己好中意係研讀腓立比書，咁一方面腓立比書講到話我哋要喜樂啊，常常喜樂，又教導我哋要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咁有好多嘅都係好好嘅經文，而且最好腓立比書就係腓立比書好短四章。講你如果查以西結書咁就大件事啦，畢咗業都未查完係咪？咁所以就好中意用腓立比書，但係一段經文就令到有啲嘅難理解，就頭先主席讀嗰段經文，尤其是講到看別人比自己強呢段經文，即係我覺得即係聽落去好高深好。有这个灵性是吧，就是我们看人比我们好，我们要谦卑，我们教会就可以合一，但是似乎其实很难做到是吧，因为很多时候你发觉有些意见有时不同的，或者你有时我的经验真的好一点，是不是这件事应该用我的方法做呢，难道我次次都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吗？但是这段经文又好像很重要，因为圣经讲到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的背景，就講到兩位姊妹咧，佢哋唔可以同心，咁就但係嗰兩位都係好嘅姊妹係嘛？因為佢哋喺保羅喺福音上同我一齊勞苦嘅，仲要係生命冊佢名字都喺上高嘅。咁但係佢兩個就係唔同心。咁腓立比書嘅另外一個好處就係腓立比嘅教會似乎係一間嘅比較應該話比較正常嘅教會係咪啊？即係唔聽到保羅講好多奇怪嘅，唔似哥林多教會又同繼母行淫啊，又即係專登唔食嘢去翻到主日嘅時候去大家去愛言嘅時候猛食啊，即係好多奇怪嘢喺哥林多教會發生。腓立比教會似乎唔係，似乎一間係保羅幾中意嘅教會，所以佢哋面對嘅似乎都係。好像是我們面對的人的樣子，所以當他兩位姊妹不同心，保羅就教他們要看別人比自己強、okay? 啊、就變成其實我們都可以應用到，是但是我們在教會裡面面對大家意見不合的時候怎樣呢？是不是只是說你厲害過我就可以呢？通常說這句話都是怎樣的情況、啊、已經放棄了、okay? 已經潑皮了、okay? 你厲害了你搞定了我不做了、okay?我退出 ，OK， 我退出，你搞掂啦 ，OK。咁我有時諗點樣先可以符合聖經又看別人比自己強咧？只要你開會嘅時候咧，最後嗰個出聲係咪啊？譬如開會開到十點半，咁你係十點廿五分先出聲 ，OK。你出完聲之後咧，夠鐘啦，要停止啦，個個都要睇你比佢強係咪啊？咁唔使再講啦 ，OK。如果唔係下個出聲，下個你又要睇佢比你強，咁你就永無止境啊，係咪？似乎好難。好難去使用係咪？聽落去好似係好高深嘅道理，但係點用呢？今朝就希望同大家探討下點樣去睇呢段經文。我相信呢段經文其實好有幫助。保羅係一個經過好深思熟慮去同大家分享嘅一段經文。呢段經文其實可以幫到，尤其是我哋一間嘅，譬如喺教裏邊社會冇遇到嘅，都係愛主嘅弟兄姊妹，但係我哋就有一啲嘅意見上嘅唔合。嗰陣時候，我哋應該點去處理呢？我哋應該點樣預備自己去面對呢個時間呢？所以呢段經文我覺得好有用嘅。首先，我哋要睇一睇嘅係文字啊，比自己強呢個字原文叫 hyperacontos。hyperacontos 個字係兩 part 兩個部分嘅，一個就係在上，一個就係一個同在或者存在意思。換個講擺埋一齊就係喺一個。在上面的存在或者在上面的位置的意思，所以听我这样说你发觉这个字其实很难译的、okay? 因为它这个字不是很清晰去怎样去用的，那泛指呢、就是、广泛来只可以说在上的意思，那在圣经里面也不是经常有这段这个字出现，大概 三次左右，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理解的字。為什麼難理解？如果你看我們中文聖經的翻譯，你就知道中文聖經今天很多都是受和合本影響，就是翻譯成看別人比自己強。但如果你看以前的中文聖經，今天跟大家 go through 歷史，你發覺以前從來都很不同的翻譯。譬如馬拉遜第一本的譯本，他說乃以信仰相益為長，大家互相看對方為長輩。 年長啲或者長輩啲 ，OK， 係一個我早期第一個版本，另外一個早期嘅第一代嘅版本，以謙卑相度，量度嘅度，相度為美。我哋謙卑嘅心，互相量度之後，就覺得睇下對方為彼此美嗱，為長年長長輩或者美已經唔同咯，係咪啊？同我哋今日和本，跟住因為比較難明咧，四人小組譯本咧。就一個比較意譯的版本，就想將它變成一個的具體化一點，它就說乃謙心互相讓位，就好像一個的猶太人或者一些中國人的，就是將它位置讓一些高位讓給對方，但是大家今天都有的，婚宴裡面就是了，婚姻通常坐最近都是一些最主家或者最重要遠方嚟嗰啲啊嘛，你唔係好熟嗰啲坐喺廁所隔離，通常係咪或者好遠嘅係咪？所以通常啊，要讓嗰個嘅高位俾對方，咪就係要讓位，係一個謙卑嘅做法。委辦譯本係我哋第一個嘅文言嘅譯本，文言通常就將啲長嘅句子變成短啊 ，OK， 咁就我要縮短，縮短咧就依啲相度啊、相益啊、互相讓位就變成尊，咁啊自卑以尊人。咁所以就其實開始好難理解落嘅，因為係要文言啊嘛，文言要簡化，要言簡意合言簡意合，所以就要短。到再變翻一個嘅白話版本，就是、南京譯本咧，就將個尊字擴大，佢話必要卑微自己，尊敬別人。嗱，睇咗咁耐啦。都未有我哋和合本個版本，而且個個都係有少少唔同喎，係嘛？和合本版本幾時嚟咧？其實1872年係一個北京譯本嚟嘅，北京譯本先開始咁講，只當存謙信嘅心，看著別人比自己強。嗱，嗰陣時先出現有兩樣嘅，大家要留意。第一樣唔係一路以來嘅翻譯，係一個嘅比較近啲嘅和合本年讀去翻譯。二來這個翻譯的強字其實很多年前的了，所以我今天看的強字通常是什麼意思？強大、強力、厲害、犀利、把炮，是不是？通常我們想到強字就是這個意思，是不是？那個年代呢，1872年之後，現在已經是哇很難計算數，200多年無奈百幾年啦，150年代啦 ，OK， 85年左右。但如果你諗下和譬如你講傳道書成日話強如啊，強如傳道書講強如就話比佢重要啊，比佢緊要嘅意思係咪？所以嗰個年代用個強字同我哋今日理解嘅強字又唔同喎。所以當我哋睇呢段經文嘅時候，我發覺我哋覺得好簡單，看別人比自己強就睇對方比我厲害。但其實睇個翻譯個進程，其實呢個字未必係咁嘅解釋。而且就算個強字都係150年前嘅版本，都未必係我今日理解呢個強字。嗱，當我哋點咧？如果現代譯本好多時跟咗和本，我哋睇一睇英文聖經，睇有冇啲幫助我哋。英文聖經 King James Version 話 ：By lowliness of mind let each esteem other better than themselves， 就是視別人比自己好。嗱，有啲同和本差唔多，但其他咧你就發覺有啲唔同啦。In humility value others above yourselves， 重視別人過於自己。呢個就 NIV 嘅翻譯。NASB。But with humility of mind, regard one another as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selves. 視對方較自己重要。仲有一個 ESV 大家而家常用嘅 ，But in humility, count others more significant than yourselves. 視別人較自己重要。大家見唔見到分別啊？後邊嗰三個都係點譯呢段經文噶？睇對方比自己。重要。嗱，下一個問題就係、咁樣，我哋睇別人比我哋強啊、叻啊、厲害啊，定睇別人比自己重要咧？嗱，依好緊要嘅喎，因為依個係兩個唔同意識嚟嘅，係咪啊？你睇對方比自己重要啦，譬如好簡單，你屋企裏邊邊個最重要啊？大家覺得呢個嘅年輕嘅 family，OK，、okay? 可能又有爺爺嫲嫲，跟住又有小朋友，邊個最重要啊？通常個屋企裏邊。通常都是小朋友的，是吧？哇，他吃什么，就算你几不喜欢麦当劳，他说要吃麦当劳，你都的他跟你约啲薯条，是吧？我上次同一间教会在 Burnaby 那头的，在 Burnaby 和 New West 附近的一间教会，我讲哪里，他们之后就过啲家长说，是啊是啊， 牧師你講得啱啊！我好多嘅會眾，佢就專登老遠搬到去 Surrey， 就係因為想仔女去嗰個 Pacific Academy 嗰度上翻學，就係想去一個有名嘅基督教學校翻學。我哋做好多決定，為咗小朋友著想，我哋搬屋，我哋買咩，我哋入學，我哋儲幾多錢，我都為咗小朋友著想。但係小朋友係咪最厲害嘅喺屋企裏邊？係咪最強大嘅？絕對不是，是吧？可能相反一點，可能行都不是很穩的，是吧？那個不是最強大的，但那個反而是最重要的，是吧？所以當你看別人比自己重要和比自己強是兩回事。這個就是重點，究竟我們看聖經是我們想怎麼看，還是想看到保羅原本的意思呢？本來保羅想叫你們看別人比自己重要，定睇別人比自己強咧？嗱，依個係個問題係嘛？所以我哋要回答邊個問題最好啦？嗱，頭先講過，因為依段依個字喺新約用嘅時間機會唔係好多，所以有時候用唔到依個字。其他最好喺聖經裏面知道有時啲字點用咧，係從上文下理，因為有時佢講完之後佢解釋咗依個意思嘅。OK， 喺依段經文其實保羅有解釋嘅，保羅。叫你們要怎樣看別人比自己強之後他又怎樣，我們要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即是什麼，我們要效法主耶穌基督，是不是？換句話說，主耶穌基督給了一個最終極的謙卑的例子給我們，你們要謙卑，要這樣做，就好像怎樣，就好像我們的主了。所以我們要看我們的主怎樣謙卑，okay？ 個主怎樣謙卑的，剛才讀的時候，主席我聽到會眾當中有弟兄姊妹又跟住到，大家都熟呢段經文，所以非常好嘅。佢本有神嘅形象，雖然亦比較啲舊啲嘅中文，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即係唔以自己係神，而就同神一樣啦。反而點啊？佢謙卑自己，所以我由上至下，因為想俾你見到個謙卑個層面。OK， 呢段經文本身應該係一個嘅嗰陣時嘅一個詩歌，佢就專登，如果睇英文聖經咧，佢就一行一行一行咁列出嚟嘅，就係話俾大家聽有一個嘅層次感喺裏邊。謙卑自己點啊？唔喺天上好似神高高在上。變成人已經是謙卑，是不是取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式還怎樣，自己卑微做了一個木匠的兒子，在一個的你可以說鄉村的地方加利那裡長大，跟著最後怎樣，不但只是一個謙卑的人，還為我們死，而且死用一個最痛苦最羞辱的方法給我們死，在這個死在十字架上。這個就是主耶穌基督的例子。我有一個問題問大家，你覺得主耶穌基督這樣謙卑法是因為祂看我們比祂強，還是祂看我們比祂重要，或者祂犧牲重要？你們覺得呢？你覺得主耶穌基督覺得我們很強的，很把炮的，所以為我們犧牲，你舉手，即大家都同意是第二個了，是吧？祂不是因為我們比祂強，他說他犧牲，他因為我們的生命比他犧牲重要，他才為我們死，是吧？我們這麼聰明就不用為我們死了，是吧？所以主耶穌基督不是看我們比他強，他是看我們的生命比他重要，他看我們救贖重要，他想成為我們的父，想我們成為父神的子女，他想我們得拯救，所以他謙卑為人，為我們死。所以這段經文同樣的，如果我們要效法主耶穌基督，不是要說所有人都厲害過我，我們要說什麼？其他人他們有他們的重要性，甚至他們的重要性在我之上，未必是去到一個地步說我們要效法到一個地步，由於真的這樣的機會，可能主耶穌基督即是要效法到一個地步，就為我犧牲自己，但是只單到我們看別人比我們自己重要。我們很多時候我們跟人的拗叫，我們跟人的一些的不同意，跟人的一些爭執，通常就覺得我的感受重要一點，我需要發洩，我需要說這件事，我是對的，我是應該的，okay？ 我們沒有這樣，我們沒有想到對方的重要性，我們沒有想到對方的成長應該是怎樣。我自己都是一個的 啊，脾氣好差嘅人 ，OK， 咁當然你教會見我唔到個脾氣最差嗰一邊 ，OK， 咁所以我都好小心嘅，即係如果就算我揸車去，必人都唔喺教會附近 ，OK， 費事你認得係，哦，咦，好似上個禮拜我講到喎，做乜有必人喺嗰度？但係我脾氣好差，一路以來都係 working on it， 咁我到以前咧就多時有時同人啊、同事啊、弟兄姊妹、朋友，有時有啲嘅拗撬咧。我就忍不住了，很快就打電話過去，留個 message 或者留個言，跟住就話鬼佢 ，OK， 忍不住。咁我後來發覺次次差不多十次有十一次咧都是衰的，嘅個結果都是大件事嘅。咁我哋後來啊唔得，唔可以咁樣搞法。咁我同神講啊，不如你做個新的方法，我俾自己一個三日的 rule， 做嘅 three days rule， 我有個三日的 rule。如果我跟你有一些不高興拗撬，我給三日時間自己，我三日時間之後先逢你 ，OK， 我就即本 ，OK， 給三日我給你 ，OK， 我有你先走三日先 ，OK， 跟住我先追上嚟逢你 ，OK， 咁啊三日之後，大家知唔知道三日之後通常發生咩事啊？大家有冇試過？三日之後通常發生咩事啊？誒，我哋有呢件事發生過咩？誒，我哋。什麼事啊？有要嗎？我都忘記了、okay? 有時三日之後你都忘記了什麼事，有很多時這些事是小到即是你那一刻你很想出聲咦我我，但是你給三日時間你根本上其他事已經忘記了，或者有時你三日之後還記得仍然想說，通常你說的時候會說成怎樣？大家有沒有試過、啊、當你有三日時間之後你說得比較溫柔一點，你講得比較，你有機會思想一下，三日其實不是將你的性格改變過，三日是俾你有機會想下對方的立場，點解佢唔同意我？點解咁嘅反應？係咪因為咁嘅緣故咧？係咪因為我嗰時脾氣太大咧？係咪因為我太過急咧？你好多嘅可能性，通常三日之後。你有機會去 calm down， 你有機會想清楚，你出來如果真的要講的時候，你都會只揀重點來講，而且你講的都會比較溫柔一點，你會比較去明白對方的立場來講，你會比較溫柔，你會比較連率對方的情況來講。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是最重要的，這件事當我們看別人比自己強的，不是下就說、啊、我要犧牲自己為你，是我看對方的成長比我脾氣重要，我看對方的感受比我發洩重要，我很容易就說一些事，很容易做一些事傷害人的時候，當我們慢下來的時候，看這件事幫不幫對方呢，我這樣說好像我很對，我仍然覺得我很對，但是這樣做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呢？是不是對其他人或者對大眾最好的方法呢？所以我覺得這段經文最好的看法其實不是看人，看別人比自己強，網中聖經有個翻譯，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是什麼？個人要全心謙卑，看別人比自己重要。或者你可以扭一扭，看別人的成長，他的感受比我自己一個的脾氣，比我自己的發洩重要。當我們可以每次考慮到其他人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跟人的關係上改善了。如果你的脾氣比我好，你未必需要三日 ，OK？ 你不要了，你只單到24小時 ，OK？ 你而家唔好嘈住，你聽日先嘈咯，好冇？如果你脾氣比我差咧，七日啦 ，OK？ 如果你七日都改唔到，就冇辦法啦 ，OK？ 七日你仲記得咧，就真係要求神原諒咯 ，OK？ 但係俾自己一啲嘅時間，俾自己嘅時間諗下對方，多啲諗別人，我哋太多時間諗自己。當你咁睇嗰時，似乎呢段經文好好啊。保羅教導我哋點樣去睇別人，好似基督咁去睇其他人世人嘅重要性。但係另外一重點係保羅自己做唔做到咧？保羅自己做唔做到呢件事？咁啊好緊要 ，OK？ 保羅似乎講得好好，但係自己做唔做到呢樣嘢咧？如果你睇第二章，似乎講得好好啦，看別人比自己重要。但係去到第三章，保羅又鬧人咯。第三章保罗怎么骂人，还要骂得很恶、okay? 三章二至三节保罗骂人什么？你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那真受割礼的，那时我们这些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不但只难做狗、okay? 而且如果你看原文呢，其實鬧得很絕添嘅。OK， 佢係鬧得好點講咧？鬧得好抵死，用廣東話嚟講。OK， 點解啊？因為有兩個字，一個叫做妄自行割，一個叫做割禮。OK， 如果你看原文咧，割禮呢個字咧，其實叫做peritomei。peritomei 就係咩啊 ？tomei 就係 cut， 即係切。peri 就好似一個嘅圍繞嘅意思，希臘文就好似你哋細個讀數咧叫 perimeter， 記唔記啊 ？perimeter 就係個圓周嘛 ，right？ 就圍繞嘅意思。peritomei 即係圍住側邊切，就係一個割包皮嘅意思。割禮就係割包皮。peritomei， 保羅話你呢啲唔係行割禮，佢話你係咩啊？佢話你哋係 katatomei。katatomei 咩啊？將一個嘅介詞由一個 peri 變成一個用力嘅意思。kata 即係用力嘅意思。所以 peritomei 割禮就係咁啦 ，katatomei 即係話你哋呢啲唔係割禮嚟嘅，你啲係自閹嚟嘅 ，OK？ 你係自殘嚟嘅，你哋覺得自己可以喺度行割禮，但其實你唔係行割禮，你自己閹割緊自己。嗱，點解咧？一方面我哋知道保羅其實個脾氣係都係有名係比較有啲脾氣嘅，係咪？大家記得啊，佢加太書講過有一次，佢哋同外邦一齊食飯，咁有啲嘅比較注重外邦同猶太嘅弟兄姊妹，由弟兄喺猶散嚟到，彼得見到就行開啦，費事俾人話 ，OK， 費事有啲咁嘅衝突，咁保羅即刻起身就鬧啦 ，OK， 或者另外一次有一次就係保羅同埋巴拿巴要去傳道，巴拿巴想帶馬可。跟住保羅因為馬可以前做啲嘢對佢唔住，所以保羅就唔肯係嘛？咁後來就分道揚镳添。大家記得，但係最後邊個啱啊？保羅啱啊，定係巴拿巴啱啊？巴拿巴啱，點解啊？因為馬可最後不但只係寫咗其中嗰本福音書啦，保羅喺後邊書信都話請你帶馬可嚟到，因為馬可幫咗好多，所以其實係巴拿巴啱嘅。保羅是本身有脾氣的，這裡呢這些人呢其實就在聖經叫做割禮派，叫做 circumcision party。 割禮派是什麼人呢？割禮派是一些猶太的基督徒，猶太的基督徒他們相信你信耶穌不是只是說因信稱義，或者那時不是用這個方法說，說信就可以了、okay？ 他覺得說原因是為什麼呢？因為他覺得我由小到大去做猶太人，右手割禮，右手食物禮，守咁多禮，我而家信耶穌啦。你呢個外邦人上個禮拜仲花天酒地，仲去嫖妓 ，OK？ 今個禮拜又信耶穌，又同我坐埋一齊，大家又弟兄姊妹啦，平起平坐啦。佢覺得好唔公平係嘛？我由細到大守禮，我而家嚟到呢點，你乜都冇做過，你話信耶穌你就同我坐埋一齊啦，點得 ？OK？ 你哋唔夠 ，OK？ 你哋需要受割禮。喺猶太嘅信徒啦。眼中覺得不需要，但是保羅呢就覺得你不可以這樣叫他們。為什麼？因為以前猶太教你都可以受割禮變成猶太人，以前外邦人如果受割禮你都可以變成猶太人，都可以入猶太教。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求基督徒受割禮，你跟那時猶太教有什麼分別呢？沒有分別，是不是？就是個名字上有分別。換句話說，如果你現在要求基督徒都要守割禮的話，主耶穌基督就白死了，是不是？即不需要死了，因為你根本有沒有他血洗淨你都沒有關係，是不是？你都是要行割禮，你都是要做回那套東西的。所以保羅覺得這些不行，所以他很緊張，因為這樣其實是已經是異端了，是不是？因為你要求他們一定要守割禮才是真正基督徒的時候，其實已經說基督耶穌不夠能力去洗淨你的罪，他補血不夠能力去救贖你。所以保羅很緊張，用了一個看原文你看到是其實都挺惡的方法罵這班割禮派的人。雖然是這樣，雖然好像有些理由，但是都是好像心裡面覺得他剛剛叫人怎樣看別人比自己重要，剛剛叫人溫良恭儉讓，突然之間隔了一張又罵人做狗了，似乎都是不是很好，是不是？但是保羅這樣教我們，他自己有沒有做到呢？大家知不知道有沒有做到啊？那我說得當然有做到了，所以大家已經費事回答我、okay？ 什麼時候做到呢？如果你看第一章，你就看到第一章聖經保羅是說一個在教會 好似冇領導咁。喺教會嗰時就喺新約教會，佢睇嗰班嘅信徒，突然間有人去起嚟，去好似成立另外一個教會咁同佢哋競爭，就好似話啊，保羅唔喺你當中，因為依個係其中一個保羅嘅監獄書信，保羅嗰時坐緊監，保羅唔喺你當中啦，我哋要興起大過你哋嘅。好似譬如你對面突然間起咗間新嘅教會，你哋叫平安堂，佢叫好平安堂啊！你哋十一點會開始，佢十一點廿五分 ，OK， 有埋甜品俾大家添 ，OK， 咁就搶走你會眾。你啊喺度似係依間教會係衝住我哋嚟嘅 ，OK， 係專登嚟搶我哋啲我哋嘅會友嘅。嗰陣時保羅就係面對咁嘅問題，佢坐監嘅時候，佢嗰班嘅接受佢嗰間教會嘅弟兄姊妹好多嘅，即係冇咗領導。就有其他嘅人嚟話：我哋要領袖帶領你，我哋建立教會，我哋個教會比保羅教會更加好嘅，更加大嘅，更加多人嘅。嗰啲嘅保羅嘅弟兄姊妹就有啲唔高興，就寫信俾喺獄中嘅保羅，話俾佢聽呢件事。嗱，我哋知呢件事係真嘅，點解？因為保羅咩啊？保羅講呢班人係咩啊？佢有啲傳基督係出於嫉妒紛爭，有啲出於好意。呢一等即係嗰啲人咧，係出於愛心。知道我是為辯明福音而設立的，那一等全基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是要增加我捆鎖的苦楚。換句話說，保羅同意的，是不是？保羅同意這班人 是為了一個錯的目標來傳福音的、okay? 他們是為了是增加他苦楚的。據你認識保羅的性格，你覺得保羅會不會罵他們呢？剛剛不是剛剛，即是之後第三章罵人逐狗、okay? 這個擺到明是做些什麼了，保羅會不會罵他們？根據保羅的一般的性格，彼得他都這樣罵、okay? 保羅應該罵了了，下一句你弟兄姊妹寫他信可就是 expect 他罵他們，就是 去指責他們，但是下一句保罗有没有骂？大家记不记得？保罗没骂啊。跟着保罗为什么没骂啊？保罗这样答他，他说这又何妨呢？用现代英文就是 So what? So what? 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做了他们一点都没有想象到做的事，諗住下一句係鬧嘅，保羅反而冇鬧，佢話 So what? Doesn't matter。點解啊？保羅俾咩理由啊？佢話基督究竟被傳開啦，係咪啊？所以我就歡喜。依班同保羅教會競爭嘅人做錯一件事，如果佢哋想保羅嬲咧，最好係咩啊？最好係傳異端。他們應該亂傳、okay? 如果他傳異端，保羅就確鬧惹鬧，保羅就在獄中就又罵人了。但是他什麼好傳不傳、okay? 他真的傳福音、哦、只是想傳得多過你，好過你，我們多人過你，是不是？保羅那一刻，他英文我叫 out of character， 他就沒有根據他平時了。他這裡說這班人是怎樣，又結黨又不是真實的，想增加他的苦楚，其實他絕對有理由有根據去罵他們，是吧？但他選擇沒有罵他們，為什麼？因為有些事比他更加重要。什麼啊？神的福音，教會的增長，這件事是比他受困苦受苦楚更要的，為此他可以謙卑。其實這個才是第二章他學校主耶穌基督的榜樣的做法。主耶穌基督為了我們重要，世人重要為我們死，保羅為了教會的增長，總之他們是傳福音， I am OK。 就算他們是我們敵人，就算我出回來他們大我十倍，出回來我的教會弟兄姊妹走光， So what?你們繼續將福音傳出去，不用理我。大家看不看到？其實保羅有做到，第三章他沒有做到，是因為他傳異端，所以他罵得這麼兇，是吧？但是當他們不是傳異端的時候，保羅按照他的原則 看别人比他重要，看教会比他重要，看其他人得救比他自己重要。这个是保罗在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的。在美国内战的时间，有一个很出名的，大家可能读历史读过，叫 Battle of Gettysburg， 打三日。Gettysburg 打完之后， Gettysburg 是南边，南边很少资源，他们很缺乏，南边即一个的堵住，他们试一次去将他军队带到北边，在宾夕凡尼亚州那里，希望去打败北国，打一场大战，等北国可以去投去跟他们讲和，不再打下去。所以他孤注一掷去到，点知他输了。输了之后，南国就带着一些残留的士兵过去。当他输了之后，其实他有机会北国去歼灭这段的南国的军队。如果歼灭了南国这个军队 Confederates， 那么战争就完结了。那时大概在内战中间。所以换句话说，如果那时北国的军队愿意去继续去歼灭南国军队，那就战争可能短两年，快早两年结束的，那就死少很多人了。Okay？咁啊，林林肯好想呢個將軍嗰陣時叫 George Meade，OK，、okay？ 就帶呢段軍隊去歼滅北南國軍隊，只單到令佢哋投降，咁我就唔使打落去啦。點知因為北國軍隊見到死咗咁多人，嗰陣時死傷好多人，好多人受傷要割手割腳，跟住有好多個戰場上嘅犧牲，咁佢就已經係打到已唔想再打啦 ，OK， 難得贏咗佢就啊唔好打啦 ，OK， 我哋就慢。咁到佢想真係追嘅時候，南國軍隊已經逃走咗啦。所以換句話講，戰爭繼續了。林肯就好嬲，因為林肯完全知道，如果你早幾日走去追他哋，根本上戰爭可能已經結束了啦。而家又要再打過啦，我哋又要再從頭嚟過，又要再犧牲好多人啦。林肯好嬲，跟住攞一張紙寫一篇嘅好大嘅長嘅文章嚟鬧呢個將軍。啊，你應該咁，如果你咁咧，就我哋咁啦。OK， 而家你唔敢做，我哋而家又要再打落去啦。我而家要炒你魷魚，咁寫曬出嚟。到內戰結束之後一段時間，他就在林肯的遺物裏面看，突然間找到這封信。這封信從來都沒有寄過出去。林肯有個櫃桶的，我都不記得那個櫃桶叫什麼名字了，那個櫃桶收了林肯所有罵人的信。林肯作為總統，他罵很多人，這個政客啊，這個將軍啊，其他人啊，鬧死死死好多好多，佢自己心裏邊好大嘅沉重，佢好多嘅掙扎，佢寫好多嚟發泄。但係每次佢想寄出嚟嗰時，佢都再諗寄咗有咩用咧？寄咗呢個將軍俾我炒咗，我哋又少個將軍，南國軍隊已經走咗啦，於事無補，令到士氣更加低落。我哋亦都唔係打贏將軍，所以佢每一次佢考慮成個局勢之後，佢就點啊？他就決定將封信放在櫃桶上，就不寄了。所以今天找到了他寫的所有這些信。有時在教會裡面都是這樣，教會裡面不是說你對我對，不是說大家絕對正確，很多的決定其實有不同的做法，很多情況有很多不同的outcome。我們怎樣在一間教會裡面大家可以互相共事，而大家不有衝突呢？可以在教會裡面繼續增長。大家要知道，教會是一個很奇怪的組織，教會是一個的無端白攝將你放在一起，就要你們叫大家做弟兄姊妹的組織，突然之間放你一起，你稱兄道弟，那個你姊妹，那個你的弟兄，okay？ 之前他是什麼人來的？他是什麼背景的？他在哪裡讀書的？他喜歡什麼音樂的？他喜歡聽什麼道的？他喜歡小組還是團契的？他是怎樣的？他看聖經的方法是怎樣的？他喜歡整本看的？他喜歡研經的？還是他喜歡靈修神學的？沒人知道的。你們入教會有沒有人做了 survey 的？給個 list 你們寫，啊，如果 你似乎不適合平安堂，我們喜歡唱這幾個 group 的歌，你們又不唱，okay？ 我們又喜歡牧師喜歡講到這麼久的時間，你又沒有，okay？ 有沒有人跟你這樣評核過的？沒有的，就歡迎你們入教會，是吧？換個說，我們入了來先算。入咗嚟先算系嘛？大家入晒嚟啊！弟兄姊妹，突然之间发觉，喂，我同你唔系好夹噶，我同你唔系好熟嘅啫，系咪？我唔识你，我做法唔同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大家点样协调啊？永远都唔系要所有人就晒你。大家明唔明我的意思啊？喺一个嘅咁多人走埋一齐嘅教会，唯一有机会可以成功，我哋可以去 将福音传开，跟教会扩大，是大家都将我们每一部分放低，我们去看别人比我们重要，我们看教会的群体比我们个人的喜好重要，我们看教会的增长比我的脾性重要，我们看神的福音比我很多的执着重要。不是说你立刻要改善，但是每一次的时候，当我们考虑的时候，当我们想到，都提醒我们，好吗？每一次我们想到，都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怎样谦卑为我们死。当你想一下，我们的谦卑，我们看别人比我们重要，可能就是今次不要出声，可能就是今次由对方试一试。有时有些事，可能你觉得这个方法好一点，但是对方很坚持你，今次你做你的方法先，如果不要，下次试另外一个方法行不行呢？或者我们试试可不可以一起give it a try， 或者你跟我一起去做看有没有办法去做。其实有很多事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出来。我们可不可以每一次有这些情况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被提醒这件事呢？当我们想到如果主耶稣基督可以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牺牲其实很少，是吗？我们所谓牺牲就是今次不出声，就是今次我们谦卑一点，我不做，或者我们今次试一试，我等一等，我们或者想到另一个方法去做。当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到教会很多的成长。在一个的大的环境之下，在一个这么不可能存在的一班大家互相不认识的 strangers 走在一起，可以成为一个家庭，一点都不容易。所以我不想美化一件事，但你们仍然可以做到。每一次当我们一有矛盾或者一有拗撬的时候，让我们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我们看他的牺牲比我们大很多，我们可不可以呢？就算你看保罗，你都见到他的牺牲，是吧？我们可不可以将神的家，将他的福音摆在我们上高，让我们谦卑，让我们用 3 days, 7 days, 让我们用不同方法，让我们看教会，看别人比我们更加重要。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感谢你给段经文我们，多谢你给保罗的例子给我们，更多谢你给自己的例子给我们，教导我们，我们知道这件事不容易，尤其是如果我们的性格比较强势的话，更加不容易，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熟悉认识，也都去经常去看你的家，你的福音去给我们的喜好，给我们的感受重要。主啊，帮助我们，祷告奉靠主名求。